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南齐第二代皇上萧泽从小跟着老爹在军队里长大，瞧着父亲浴血奋战建立南齐不容易，所以继位之后头一个人生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老爹辛苦建立的家业守下去。要说这萧泽也算是一大孝子，40多岁登基之后是兢兢业业老老实实，虽说没有什么改革创新，可是社会上也算安定。但是有句话叫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虽然咱不能把这南齐的开国皇上萧道成和他这儿子萧泽比作是黄鼠狼，但是说这萧家后代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都说血浓于水，可是面对皇权的时候，亲情却变成了猜忌。一边是擅长表演的皇太孙，一边是比窦娥还冤的皇叔，这把龙椅到底谁能坐上？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南齐帝王家的叔侄登基大战上集。公元493年七月的一天，这一天呢，天刚蒙蒙亮，一轮红日由打天边慢慢露出来，把青色的天空染成了淡红色。这个时候的齐武帝萧泽正在延昌殿的寝宫里边，那年月没空调啊，正值酷暑七月份，这么一个闷热的夏天的夜晚，这萧泽呀，得算是熬过来的。更何况萧泽那个时候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甭管其他大臣怎么劝，他就是不肯休息。所有的国家大事儿他都亲力亲为，白天呢拼命的干活还好点，精神全都用在处理朝政上边了。可一到天黑，萧泽可就不好过了，工作上的疲惫再加上身上的病痛，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上一个钟头就算不错。您说这萧泽真是劳动模范，不知道生病需要休息吗？当然不是了，只不过这青烟缭绕金鳞闪烁的盘龙玉座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您想想这一呼百应发号施令的感觉，谁能不贪恋呢？但是毕竟他萧泽是凡人一个，他知道自己这病啊日趋严重，大限将至了。那些什么长生不老益寿延年的话不过就是让人找点心理安慰，该死的时候谁也留不住你。所以眼瞧着自己这命都快病入膏肓了，更得抓紧时间过过皇上瘾了。萧泽那个时候才54岁，眼瞧着这把龙椅自己就快坐不上了，这心里头放不下。 当然了，除了这把龙椅，还有一件事儿也让萧泽放心不下，那就是萧家天下这未来到底找谁继承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87.6。按理说皇上去世以后，当然是太子继位，难道这萧泽没儿子吗？还是说这儿子不争气，把国家交给他，这萧泽死不瞑目不放心呢？其实啊，这两样都不是。萧泽有一个皇长子，早先他刚登基做齐武帝的时候，就把这儿子立为太子了。这孩子仁厚忠义，这点倒是跟这萧泽有点像，长大之后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辅佐朝政都很出色，当太子十几年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差错。当时甭管是朝中大臣还是他老爹萧泽，只要提到这位太子，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好几回萧泽和大臣说起这位太子，萧泽感动得老泪纵横啊，你们说我这儿子多出息呀、啊！往后要是我大限将至了，把国家交给他，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要说这皇上其实这辈子除了出色的政绩以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培养出一个后继之君来，自家的江山能够传给一个德才兼备的继承人，百年之后但凡能见着祖宗，说出来也是脸上有光啊。但是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萧泽为儿子感到骄傲的时候，突然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劈到了萧泽头上。怎么了呢？萧泽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他这宝贝儿子先一步走了。老来丧子啊，更何况丧的是太子，萧泽一下傻眼了。本以为自己有一好儿子，以后萧家江山能够交到他手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下倒好，不光南齐少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皇上，他萧泽也少了一个好儿子。一夜之间，萧泽这头发全都急白了。这会儿眼瞧着自己病情一天天严重，选谁当这个后继之君就成了萧泽的头等大事。当时摆在萧泽面前的一共是两个人选，一个是太子的儿子，也就是萧泽的皇长孙萧昭业。这孩子年满20岁，长得是英姿飒爽，仪表堂堂，写的一手好字。除此之外，每次萧泽见他的时候都觉得这孩子是彬彬有礼，感觉不错，很招萧泽喜欢。本来萧泽打算把这皇位啊传给萧昭业的父亲，也就是萧泽的儿子，但是咱刚才说了，这萧泽的儿子死得早，所以呢他没这命，长子死了让长孙来继承这皇位，这也是按照祖宗的古训来办事。那这第二个人选呢，就是萧泽的二儿子萧子良。和萧昭业比起来，这萧子良不光是经验老道，还在朝中担任重任，手下也有一帮贤臣，从社会经验和为人处事上他的确是更胜一筹。萧泽看看这两个人选，一边是自己的皇长孙，自幼生长在深宫里边，不知道祖宗创业艰辛；一边是自己的二儿子萧子良，经验老道，办事稳妥。那当今皇上萧泽到底会把皇位传给谁呢？其实对于萧昭业的办事能力，这萧泽心里头也没谱。萧泽这会儿病殃殃的躺在床上，心里头这个烦呢就甭提了，心想按照祖训，我应该把这位子传给我这长孙，可是这知书达理写的一手好字不能代表他有能力管理国家呀。二儿子呢倒是有能力，可是要真把皇位传给了他吧，又违背了祖训，日后难免是不能服众，会出乱子，大臣们肯定闹事儿。思来想去，这萧泽最后一咬牙，得了， 既然两边都不错，那我这皇帝的位子将来就传给我这皇长孙。我这二儿子有能力不是吗？日后等这萧昭业登基了，就让萧子良辅佐他。这亲叔叔辅佐亲侄子应该是很妥当的，两全其美的事儿。一切安排好了之后，萧泽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但凡哪天自己真是不行了，驾鹤西游了，也放心的下。您还别说，萧泽这边刚安排好还挺及时，真要是晚了点，估计啊得出更大的乱子。这不吗，刚安排完了没出几天，萧泽病情加重。一般这个时候啊，皇上都会把自己最信任的人叫到身边。您琢磨呀，这是一关键时刻。首先一个，皇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临终的时候难免交代点重要的事情，尤其是皇位传给谁，屋子外头有多少人等着信儿呢。如果皇上喊个不放心的过来，皇上说这位子传给张三，扭脸他出去了，告诉说传给李四啊，这哪行啊。再有一个，人的命天注定，保不齐老天爷不打算收你，别看病得很重，调理调理到后来起死回生好了。这人要是皇上信不过，但凡是有二心，老天爷不收你，没准他先把你害死。在这个节骨眼上，暗杀皇上的事儿不是没有过呀。这会儿就看萧泽哆里哆嗦的，就跟身边的人说，去你们把萧子良给我叫进来，让他过来服侍着我。您听听，这萧泽能在弥留之际叫来二儿子萧子良，可见萧子良在萧泽心里的位置相当重。而萧子良呢，在外头急得火上房了，毕竟萧泽除了是皇上，还是自己的亲爹呀。萧子良生怕老爹有个三长两短的，一听说让他进去伺候，二话没说径直就跟进了延昌殿的寝宫。临走，萧子良还喊上手下的三位老臣萧衍、范云和王荣。为什么呢？他就怕自己忙不过来，这个时候可不能出岔子。萧子良着急，真是怕他老爹时日不多，毕竟血浓于水。可是随他而去的三位大臣可就跟皇上非亲非故了。皇上虽然说是全国最高领导人，可是对于萧衍、范云和王荣这仨人来讲，萧子良才是他们的直接领导，县官不如县管呐。您别看萧子良他没有二心，可是这不代表他手底下这帮人也跟他一样。咱们先来瞧瞧这仨人都是什么背景。首先一个是萧衍，这人打小好学，兴趣广泛，多谋善断，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一直就是被重用的对象。当时萧衍三十来岁，可是萧子良难得的左膀右臂呀。范云呢，也是名噪一时的名士，这个人比较机警，文笔出色，萧子良向来欣赏他的才学和为人，一直就把范云带在身边，可以说是一个多年的老臣了。最后一个王荣，这人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一个十足的愤青，愤世青年呢。王家是一个大家族，家里世世代代都在朝为官，受到前辈的影响，王荣一直就希望能在30岁之前成为宰辅之臣，工作业绩上干出点响动来。可是那年王荣已经是27岁了，别说是宰辅之臣了，努力了半天就当了一个中书郎。这官干什么的呢？也就是编修一下国史，充当个秘书。这是那些贵族子弟初入社会的时候最起步的一个官职。王荣天天唉声叹气，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不过自打跟了萧子良，萧子良倒还挺器重他，虽说没给王荣提升官职吧，可一直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咱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三个长了毛比猴还精的大臣，那凑在一块儿更得出事儿了。就看这几天萧泽病的好几回都已经不省人事了，再加上当时那个皇太孙萧昭业又不在萧泽身边，这王荣啊就开始有想法了。他看不上皇孙萧昭业，觉得这就是一个毛孩子，跟萧子良比起来那算个屁呀！掌管国家他有什么经验呢？出兵杀敌他也没功绩，他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因为他那短命的老爹早先那太子死得早吗？所以他占了一个祖宗古训的便宜，所以这病皇上就决定把这位子传给他。要不是因为这个呀，且轮不到他做呢。结果这王荣就打算假传圣旨，说当今皇上要立二儿子萧子良为皇帝，连登基的诏书都给写好了。可是这谋权篡位是大事儿，对于王荣的谋反，萧衍和范云又该作何反应呢？您别看这三位老臣都是萧子良的心腹，可是这三个人之间也有个谁相谁丑。萧衍平时就跟范云私交比较深，甭管是替主子出谋划策，还是平时小酌聊天，这俩人呢总在一块儿。这回王荣打算违背皇上的遗愿立萧子良为帝，没出多大功夫呢就让萧衍知道了。您也知道这事儿非同小可，如果成功了那自然没什么可顾忌的，如果不成功，别看主意是王荣想的，可是这帮人谁也跑不了，都得吃挂了。更何况私自替换遗嘱能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吗？咱别的不说，您别看王荣想的挺好，可是人家主角本家萧子良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所以萧衍私底下就找到范云了，说范云呐，从古到今古往今来，凡是要干点儿不寻常的事儿，必须得等待一个不寻常的人出现。我看呢，这萧荣就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并没有什么济世之才，他心里那小算盘谁看不明白啊？他打算篡改遗嘱，您以为就是真想拥立萧子良吗？谁信呢？我看他呀，就是因为不满足于现状，但凡拥立成功了他好升官，我看呢他这回行动必定得失败。萧衍本以为自己这一番话会得到范云的赞同，可没想到范云却是另外一个态度了，说南齐能有像萧子良这样的人那是他的福分，我看这皇上就应该萧子良当，国家要是交给那个萧昭业，我看日后指不定得弄成什么样呢。我觉得王荣这也是替国家考虑，依我看呢，这满朝文武能够为国分忧的现在就是王荣一个人了。萧衍一听，嘿，算我白说，没想到这范云平时跟我关系这么好，现在他向着这个王荣了。其实要说从人品上分析啊，萧子良确实比萧昭业强，毕竟两个人差着好几十岁呢，萧子良吃的盐都比这萧昭业吃的饭多，这一点萧衍不是不知道。可是眼下萧衍生气的是，所有人都觉得王荣这是替国家考虑，他自己那点私心呢就没人察觉得到。眼前这位范云就是一位跟傻子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替这王荣说话呢。萧衍心说，真要是有一天王荣这事儿败露了，我看你呀连黑锅是怎么背上的你都不知道。既然你非说这王荣是替国分忧，那我倒要问问你，范云呐，既然你说王荣是为国分忧，那不知道这王荣是想做周公和昭公呢，还是做易牙和树雕呢？这话里明显是有话呀。萧衍这话什么意思呢？ 周公和昭公，那是西周初年的两位政治家。周武王死了之后，这两个人辅佐年幼的新皇上平定叛乱，分封诸侯，开创了成康之治。这俩人才是真正的为国分忧呢。易牙跟树雕呢，早先咱节目里也介绍过，是春秋时期齐桓公身边的两位近臣。这两个人呢，对外也宣称是为国分忧的，在管仲死了之后，杀害忠良，联合专权，把齐国弄得是怨声载道。范云一听萧衍这么比喻，明显这是反对王戎的做法。既然话不投机，范云呢也就不吭声了，扭头走人了。这边王戎紧锣密鼓地筹划着，这边的皇太孙萧昭业一听说皇上病危了，也着急忙慌地赶过来了。谁成想还没到大门口呢，就瞧见王戎满身披挂，带着手下的将士，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守在宫门外头。王戎一看萧昭业来了，好家伙，把刀一横，就是不让萧昭业进来，还声称皇上有旨，无论何人都不得擅入宫门一步。萧昭业一看真没辙呀，硬都不行来软的吧。王戎啊，你看我是皇太孙呐，我爷爷病了，好歹我得进去看看呐，你就让我进去了吧。萧昭业不服软还好，一看这架势他软了，王戎更牛了，刀都不横了，直接推搡着就把这萧昭业给轰回去了。皇上眼瞧着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萧昭业虽然年轻，但是他也能看得出来这里头有点不对劲。一边是按照祖训准备继位的皇太孙，一边是唯利是图想靠拥立萧子良立功的王戎，这场登基之战最后谁会胜利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